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很多的70后、80后、90后的童年呢，都有一个武侠梦，把手缩进衣服里，争着当独臂大侠杨过，在小伙伴身上乱戳一气，得意洋洋的展示自己点穴神功，有模有样的使出武林绝学铁砂掌啊、降龙十八掌等等等等，这些现在看来特别幼稚又特别难得的一些动作。这些呢，与大家熟知的武侠小说呀不无关系，尤其是作为中国武侠小说一代宗师的金庸先生的作品深受大家伙的喜爱。每当有金庸先生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之后，总能够吸引不少的观众，因此也成为了影视投资方争相改编的对象。其中最具分量的代表作之一《天龙八部》，那更是获得影视投资方的青睐。自问世以来，一直是电视剧改编热门，至今已经有5个版本。但是呢，近期开播的新版《天龙八部》电视剧啊，却获得了改编史上的最低记录。截至目前，豆瓣评分仅仅 3.4。观众们纷纷吐槽剧本、导演、服化道啊、特效统统不在线，制作粗糙，场景漆黑一片，画面脏乱差，缺乏美感，丐帮集结的场景里面居然出现了收银杆的这些穿帮镜头。 第一个是我觉得改编这种名著吧，本身就存在风险，因为观众们会先入为主，之前有很多就是神一样存在的一些标杆在，就会不自然的去比较，那你如果想得到成功，得到观众认可，那你势必要超越，去超越这些经典，做得比它好。你跟它差不多，可能也不会被观众所认可。再一个呢，就是随着这个怎么说呢，时代的变化吧，然后各个阶层这个口味也会相应的改变。可能当年的经典是在80、90或者70年的心目中什么样好，那我现在00后都出来了，那大家对这个东西认可那肯定不一样。然后我80后觉得应该贴近那时候的一个感觉才对，那00后觉得那时候的可能不好。 我能理解那种就是完全按照原著拍啊，肯定不太吸引人，对吧？但是那个咱不能胡编乱造。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导演啊，翻拍了一个《射雕英雄传》，看了没几集就觉得改的就太不像话了，就不看了。还有什么四大名著啊，什么经典的小说，胡编乱造是第一，你这不好看；第二是让很多就是没读过这个小说的人觉得这个剧情一点也不经典。 我觉得现在这些经典文学然后改编电视剧失败呢，首先不可否认有出品方，就是拍电视剧的这些人，他甭管说从导演从剧本的一些改编，有的改的有点过了，然后再加上这个拍摄过程中的一些粗制滥造，然后包括有很多大家现在好像一出一部古装剧什么的，大家就各种找穿帮镜头，就是我觉得这个不够用心，所以导致这个失败的原因。还有一方呢，就是观众的这一方，其实现在大家看的多了，接触的一些新的东西也多了，所以说反而就是愈发的挑剔了，所以说他不太能容忍出现一些尤其不符合他三观、不符合他主观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造成了现在很多一些经典文学改编完电视剧以后好像大多数都失败了。而且真正这种电视剧的这种快餐，它是没有办法说像你去阅读，你去读这些名著，读这些经典文学那个想象的空间，它都很直白的呈现给你了，但是它呈现的往往就是并不是你真正能 get 到你的那个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都有问题，都有责任。 曾几何时，金庸 IP 可谓是高水准大制作全明星阵容的同义词。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影视工业体系的发展，金庸 IP 在电影电视领域双双迎来高峰，《笑傲江湖》《东邪西毒》《鹿鼎记》等等这些经典之作不断的涌现，制作精良，叫好又叫座。此后每隔个3-5年，金庸 IP 呢就会被翻拍一次，但是呢超越经典的几乎没有，尤其是2010年到2020年期间迎来了金庸 IP 翻拍剧口碑断崖式下降，包括去年张一山版的《鹿鼎记》也获得了豆瓣上金庸 IP 改编剧的最低分。 其实呢，不仅仅是金庸先生的作品，很多超级大 IP 改编的电视剧啊，纷纷的扑街啊。当代作家萧鼎创作的长篇小说《诛仙》啊，构思巧妙，气势恢宏，开启了一个独具魅力的东方仙侠传奇架空世界，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文笔优美，故事生动，被称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圣经。可是他改编的电视剧《青云志》，哎呀，虽然演员阵容强大，但是从最后播出效果来看的话，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剧情拖沓，主角存在感弱，人物关系的改编让人摸不着头脑。很多大 IP 成为了简单粗暴赚快钱的选择，金字招牌自带流量和关注，不管会不会挨骂，总之不愁没人看。可是呢，再经典的 IP 啊，也经不起快餐式的改编和消耗，只重视大 IP 大卡司，而忽略了剧本创作，让这些大 IP 大卡司沦为忽悠的工具。那忽悠久了，观众也就不好骗了呗。在过去，市场的确是认 IP、认流量明星的。但是呢，随着观众逐渐冷静下来，收视率扑街的现象不断出现，所谓的 IP 神话自然就破灭了。所以无论是资本方还是编剧、导演、演员这些制作方，都需要对经典 IP 抱有更多的敬畏之心。作为创作者，花时间做精品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操守，也是对作品与观众的最大的尊重。 IP 本身不是金罐子，也不是灵丹妙药，只有真心精心诚心的打造，才能够出得来精品，才能够获得观众们的认可。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花不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是空。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是空。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我笑我慌我疯，天与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